每晚20:30，欢迎收听。 雾霾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 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在上一集中，舒姐很神秘的让我再次来到她家，并且跟我说出了一个她隐瞒我已久的事情。她的丈夫并不是因病去世，而是神秘的失踪。30几秒钟之后，舒姐身体微微向前倾，手臂放在膝盖上，双手握实，盯着茶几上的几个空啤酒罐，终于再次开口。那是差不多3年前的一个周六的早晨，当时天刚蒙蒙亮，我醒过来发现我丈夫不在身边，他睡的那块地方还是暖的，枕头上凹进去的地方也还没有膨胀起来，我以为他去了厕所，就继续睡了。等再次醒来，是闹钟把我吵醒的。那个时候7点多了，丈夫还没有回来，旁边的被窝已经凉了，枕头也恢复了原状。我也不清楚我刚才那一觉睡了多长时间，心想我丈夫大概是在闹肚子，于是去洗手间找他，可里面没有，厨房里也没有，彤彤的卧室里也没有，我就想是不是学校有急事把他叫去了。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他怕吵醒我，就偷偷的起床离开。舒姐说到这儿停住了，呆呆的盯着茶几上的空啤酒罐，眨了一下眼睛，两滴眼泪掉了下来。我回到卧室之后，发现丈夫的西装、衬衫、皮鞋都在，手机也在，只是睡衣和拖鞋不见了，还有他的眼镜。我丈夫没有晨跑的习惯，即使突发奇想去晨跑，也没有穿着睡衣拖鞋去的吧。我有些着急了，就打电话问楼下的鲍阿姨，鲍阿姨说她也刚起床没多久，没看见我丈夫出去。于是我跑下楼到保安室查看早上的录像，一楼大厅的门上方有个摄像头，24小时开着，可奇怪的是那天早上5:30到6:30这一个小时里，正好摄像头出了点问题，画面是停止的。我问值班的保安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他也不知道。以前虽然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但是时间都很短，几秒钟就过去了，还说这大清早的， 他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直盯着所有的屏幕看，只是大概瞄一眼，没有黑屏的就行。而且时间那么早，屏幕上本来就很少有动的东西出现。回到屋里之后，我给所有认识的人都打了电话，但都没有消息。我开始担心起来了。这个时候彤彤起来了，他跑过来问我怎么没有看见爸爸。我说爸爸丢了。他一听就坐在地上大哭起来。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思去管他呀，就任他在那儿哭。后来我报了警，警察过来之后，我给他们详细说了早上丈夫凭空消失不见的事情。彤彤那个时候也突然不哭了，睁大眼睛认真听我说。随后我和警察一起到保安室看了那段奇怪的录像，他们也没找出任何原因就走了，只叫我在家里等通知。我恍恍惚惚回到屋里的时候，彤彤已经自己穿好了衣服，她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像大人一样劝我说，妈妈不要伤心，爸爸有事出去了，三年后就会回来的。我当时心乱如麻，不知所措，根本没在意她的话。后来我在报纸电视上连续登了一个多月的寻人启事，都没有结果，警察那边也是音信全无。每次打电话询问，他们都是一句话，等找到了会通知我。到最后我也懒得问了，就这样找了大半年之后，我最终放弃了。这两年多来，我没有一天不想念我的丈夫，也没有一天真正的开心过。我一直想不明白，他为什么就那么忍心抛下我和孩子，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走了呢？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是因为有矛盾，至少我知道原因呢。可他的脾气一直都很好，我也不是急性子。从认识开始，我们俩几乎就没有吵过架，偶尔小拌一下嘴，也都很快就好了，从来没有出现过隔夜的冷战。我们之间真的找不出来任何可以上升为矛盾的东西，而且还是足以让他做出抛妻弃子这样极端行为的矛盾，这是最让我困惑和痛苦的地方。舒姐说到这儿，两肩微微一沉，轻轻地呼住了一口气。这两年多来，我虽然也感觉到身边的世界一直在运转不休，可又深深地感到，唯独我一个人停留在同一个地方，一直都没有动，哪里也没有去。其实是哪儿也去不了，哪儿也到达不了。以前我跟你说过，自从我丈夫走以后，彤彤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幸亏有他，不然我早就垮掉了。但是有件事情一直让我担心。说着，舒姐怅然地扬起了脸，看着我。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彤彤突然对我说，她说，妈妈，爸爸两年后就会回来的。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这么说，之前也并没有提到他的爸爸。我问他怎么知道爸爸两年后就会回来的，他说知道就是知道。我想孩子还小，可能只是随便说说，可吃完早餐后突然记起来，那天刚好是我丈夫消失不见整整一年的日子。就在大半年前的某一天，彤彤又突然没有任何征兆地对我说，说妈妈，爸爸一年后就要回来了。那天刚好又是我丈夫离开我们整整两年的日子。舒姐说着，慢慢坐直了身子。彤彤第一次说她爸爸三年后就会回来，我可以认为那是偶然的无意识的话，可后来他又说了两次，而且两次都是在他爸爸消失不见的忌日，这让我完全无法相信是巧合。 这次彤彤受伤，说出头骨、老人还有女孩，今天又说爸爸回来了，在海滩。我相信这也绝对不是巧合，还有你的出现也不是巧合，我想肯定有某种东西在暗中把这些联系起来，想通过昏迷的彤彤之口告诉我丈夫在哪，然后再通过你的帮助把他找到，肯定是这样的。舒姐说完，用激动伴着希望的眼神直直地注视着我，那目光就像一个人流落孤岛多年，突然有一天看到有艘船出现在视野里，正朝自己驶过来一样。舒姐的推测有些道理，这么多巧合加在一起，很难说还是巧合，但整件事情不太符合常理，甚至可以这样说，简直荒谬。来，我给你看样东西。舒姐边说边起身，走到她的画室，双手抱出来一个她丈夫的收藏品，一颗头骨，放在茶几上。这不是真的人头骨，是一个仿制品，但做得很细致。我丈夫是一位古生物学家，上次跟你说过，他有收藏头骨的爱好，我画室里就有几颗真的人头骨，这颗是仿制的，却是我丈夫最喜欢的，它的来历有些不寻常。那次我丈夫随一支海底考察队潜水考察的时候，在一个珊瑚礁洞外发现几只小海豚不停地绕着洞口打转，好像在守护那个洞口，我丈夫几次试图靠近洞口都被小海豚们挡住，后来他在洞顶发现了一个缺口，就把一个遥控摄像头从缺口探了进去，原来小海豚们守护的是一颗头骨，就在洞里正中间的一块石头上。头骨不是罕见的东西，稀奇的是这颗头骨的顶上有一圈发光的东西在跳动，我丈夫说就像燃烧着的火焰。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情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时间不多，他拍了几张照片就上去了，回来之后照片洗出来，当初在海底见到的那些发光的东西却没有了。我丈夫说当时在海底他确确实实是看到那些发光的东西，不过看着洗出来的照片，他嘴里还是不停地啧啧称奇，说太完美了，简直不像是真的。可我看来，那只是一个和他以前收藏的那些一样的普通头骨罢了。后来丈夫用其他动物的骨粉掺和着石膏，照着照片做了两个模型，这就是其中一个。这次彤彤嘴里说的头骨，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之所以这么说，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我丈夫把这颗头骨做好之后，彤彤第一次看见就说这头骨好漂亮，还戴着皇冠呢。可实际上头骨上面哪有皇冠，什么也没有。彤彤第一次摸它的时候说好烫啊，可实际上它一点也不烫。我和丈夫只把这些当作孩子的想象力的表现，因为后来彤彤再也没有说头骨戴着皇冠，也没有说头骨发烫。可是现在彤彤在昏迷不醒的时候说出头骨，头颅上的裂纹形状也是一个头骨，我觉得这其中一定有关系。发烫的头骨我也曾经遇到过，我感觉事情越来越诡异了，我问他，那另一个头骨模型呢？在丈夫的店里，他在田子坊开了一家小店，专门卖骨头类的工艺品。店名是不是叫骨科？ 对，你知道那家店？ 惊讶又一次侵袭了我。是，我去过田子坊，对那家店有些印象，现在好像还在经营吧。基本上都是店员在打理。那个店里除了和这个一模一样的人头骨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人头骨店里就只有一个。 事情真的越来越匪夷所思了。彤彤说这个头骨发烫，我不久前接触到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头骨时，它也是发烫的。我本不想说的，怕让舒姐更加胡思乱想，但已经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了，再多一件也无妨，最后我还是说了出来。舒姐听到之后非常兴奋。 我就说嘛，这些不可能是巧合，都是有联系的。是他把你和我们家彤彤联系在了一起，这些都是有安排的。现在我更有信心了。 可这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很快就会知道的，等我找回我的丈夫，一切都会知道的。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慢慢喝下了一大口啤酒，慢慢咽下去，只感觉一股凉意从喉咙一直沁到胃里。 那现在准备怎么干？ 我想去海边找我丈夫。 舒姐迫不及待地回答，就好像一直在等我这样问她似的。 还有半个月，我丈夫就消失整三年了，我有预感，我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 海滩的哪一处？怎么去找？工作怎么办？彤彤又由谁来照顾？ 就沿着海边找，上海能够去的海滩不是很多，工作的事情好解决，请两周的病休应该没有问题。至于彤彤…… 他看着我犹豫了一下。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如果我去你们公司寻求帮助，可以直接点将吗？ 可以。 那我就去你们公司直接点名雇你，请你帮我找人，但出了你们公司大门之后，我就不要你找人了，只要你负责帮我照看彤彤，当然费用我会照付的。 为什么不直接让我去找？ 不行，必须我自己去，别人肯定不行。不是我不相信你。 这也是你的预感告诉你的。 对，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也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有必要现在就开始吗？ 是的，我已经漫无目的地等了快三年了，现在有了目标了，我不能再等了。 你刚才说要通过我的帮助才能找到你丈夫，莫非你所谓的帮助就是指给你照看彤彤？ 嗯。 舒姐咂摸了一下嘴唇，再次点头。我一口喝干罐里剩下的啤酒，然后把空罐放回玻璃茶几，想了十几秒之后，我答应了她。其实我这是不得不答应啊，没有选择。虽然我不相信她这样就能找到不见了三年的丈夫，但又实在不忍心拒绝她这好不容易悟出来的仅剩的一点点希望。而且顾客有需求，帮助顾客完成，这本身就是我的职业。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卷了进来，成了这些巧合里的一环，也很想知道这些巧合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说道：“ 好吧，私家侦探被请去当保姆，这在我们公司历史上肯定是头一回。不过，倒也十分轻松的差事。小家伙很容易照顾。 嗯，那就这样说好了。哎，对了，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在哪儿？ 海豚侦探，简称滴滴公司。”就在枫桥路和花溪路的路口。 海豚侦探。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字呀？ 海豚是种智商很高的动物，感觉器官相当灵敏，国外有些机构还专门训练他们协助海关破案，算是动物界里的侦探了。而且海豚的形象也挺可爱的嘛，虽然不是100%的人都喜欢它，但至少很少有人讨厌它。 我也喜欢海豚，我以前在网上用的虚拟头像就是海豚。 舒姐说着，把自己的空啤酒罐夹在两只手掌之间，不自觉地来回搓着。 那我明天上午就去你们公司，直接点名要你帮忙。 可以，到时候我们老总可能会先让你简单说一下情况，你就说你丈夫是几天前失踪的，需要我们帮忙寻找，不然失踪那么久，老总肯定不会答应。然后我们会与你签一个协议，主要是确定时间问题，一般顾客都会设定一个期限，如果超过期限，我们没有完成协议上的任务，顾客就只需要付劳务费。当然顾客也可以不定期限，但那样的话，到最后我们即使没有完成任务，只要能证明我们已经尽了力，顾客除了付劳务费之外，还要付劳务总费用的40%作为损耗基金。你这样到时就选期限一个月，如果给的时间太短，我们也确实无法完成，这是不办理的。你说一个月应该没问题。 好。 舒姐感激地看着我，第三次点头。 我都记住了。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我做的吗？ 没有了，就这一件。 说完她扬起头，微微地眯起了眼，望着头顶垂下来的枝形吊灯的锁链，一脸的欣慰与憧憬，好似吊灯那垂下来的细细长长的锁链之间就藏着他的希望似的。他这样抬起头，脖子下面白皙的肌肤和细细长长的性感的锁骨一览无余。没事了，我该走了。夜深人静，孤男寡女，女的长得漂亮，还穿着吊带的睡衣，男的也非绝对正经，只要女的稍一主动，就有可能会擦枪走火。老实说，以前我还一直以为自己是柳下惠，可自从那晚之后，我对自己的自制力完全失去了信心。头骨、女孩还有老人，以及舒姐的丈夫所热爱的收藏品，这一切之间与我似乎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决定帮助舒姐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请您继续收听特情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情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古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情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道不尽的千古英雄，诉不完的爱恨情仇，忘不了的经典记忆，听不够的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邀您下期同一时间再会。